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一语的争着，乌云在一旁偷偷的笑，他觉得这俩人真逗，干脆我就陪着你跟小胜逛逛吧。关山林说：“ 逛哪儿啊？ 那咱们去戏园子听戏吧，那里边人多的是，不走动也撞不上。” 关山林摆了摆，扯着嗓子吼，半个字也听不懂。啊，不去不去。 嗯，那我陪你跟小少逛公园去，怎么样？ 公园？公园什么好逛头啊？不就是花啊、树啊，假模假样的，哪有店子里那些草花实在呀？要看呐，我不会上店子里看去，我看他。 乌云听关山林这么一说，脸上的笑容就有些呆涩。他心里想：哼，陪你逛戏园子你不爱，陪你逛街你不爱，陪你逛公园你又不爱，你当大首长的原来这么难伺候。关山林也看出乌云的为难，他心里想： 人家女同志是一份好心，人家这也是积极感情。 他这么一想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连忙说： 我看这样，你跟小少呢一块去逛公园，你们年轻人喜欢花儿草的，洗个风景，你们去公园不冤枉，我呀回去睡觉。这两个月打仗打乏了，把我困得够呛，我就趁这个空补补觉。 少月急了：那怎么行？那成什么了？乌云心里没谱，他急忙说：我看这样也行，首长回旅店睡觉，小少咱们俩去逛公园，两头都就着好，我看没什么不行的。少月还想争辩，关山林在一旁已经急得发火了： 哎，这是我的主意，有什么不行啊？我现在命令你们，少月、乌云，你们两个听令，立刻跑步去公园，不到天黑不许回旅店吵我，谁要吵了我，我拿马鞭子抽他的屁股。 少月见旅长动了真格的，不敢再犯犟，一旁乌云过来拉了拉他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奔公园去了。关山林送走了他们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找着道回到旅店，开了门，脱了鞋，拉开被子，蒙头大睡起来。少月果然是到点灯的时候才回到旅社。少月回来之前先把乌云送到了学校，乌云只请了半天假，点灯之前必须回校。少月玩得满头大汗，一回旅社就抱着茶壶大口大口地灌凉白开。关山林被闹醒了，披着大衣迷迷糊糊地坐起来说： 哦，回来了 啊，回来了。 他呢？ 哪个他呀？ 还有哪个他呀？

you.